我好想你，几万个日夜，想得快疯了。 梦圆躺在树丫休息，懒洋洋看了大花一眼。 你这话要是传到何风耳朵里，小心把你嘴缝上。 真的，我不骗你，不是死了就是魂魄出体了，反正是出来了。 下午我看了还好好的。 真的是他，我要骗你，明天就下地狱。 我去他家看看再说。 哎，等你看完就晚了，赶紧通知何大人。你们刚来不知道黄青云，他可是我们这一带出了名的色胆包天，前段时间被追逃跑了，不知道最近怎么又回来了。 这女鬼不至于拿这事儿哄骗我玩，还提到了何峰，难不成真出事了？ 哎呀，不能等了，快去啊，何大人在哪里？ 何峰去十一店开会了。 啊，那怎么办呢？ 你确定没骗我？ 哎呀，你咋还不信呢？ 我先去会会老黄，你去十一店找何峰。 我不敢呢。 这是何峰先前给我的，有他十一店不会拦你。 梦圆给了他一块牌子，大花不敢接，梦圆直接在他手里。 你要是害我白跑一趟，我就让何峰抓你去小地狱。 黄青云应该带他回家了，从这往东十七里地，在一片林子边。哎，你跑反了。 大花果然没撒谎，黄青云掳着季童奔自己棺材去了。梦圆气得扑上去与他斗，可惜没打过，反被抓住。 哎呀，怎么还买一送一呢？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 我管你是谁呀、啊！ 我哥是何峰，你先前抓的那个是他老婆。 怎么今天个个都拿何峰撑腰啊？ 黄青云长时间不在此地，回来后也才听说刚来了个厉害的巡使，还未亲眼见过。 我还不信了，他能有多大能耐啊？ 话音刚落，黄青云脖子被扼住，直接被拖了出去。何峰看上去是气急了，否则也不会使出魂鞭来治这么个不足为惧的色鬼。白鞭毫不费力地将黄青云捆了两道，慢慢吸食他的力量。只见黄青云浑身抽搐，翻着白眼，张着嘴，叫也叫不出，哼也哼不出。何峰不想当着季童的面处置他，让魂鞭捆着他先行去十一殿了。大花是被何峰带来的，一落地他恍惚了良久。 啊，这个何峰速度也太快了，魂都快被冲散了。 大花凝凝气，见季童坐在坟头上，何峰紧张地看着他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 哎呦，好痛啊，都不关心下我的。唉。 何峰看也不看他一眼，梦圆叹息一声，知道他俩太久没见，大概有很多话要说，于是拽上大花识趣地先溜了。 你怎么出体了？ 我也不知道。 快回去。 不认得路。 一直往西十公里就到城里了。 你去哪里了？为什么不来找我了？斗篷下的手一颤，微微蜷起。 公事吗？ 那你快忙完了吗？ 没有。 那还有多久？ 不知道。 那你还会来找我吗？ 不知道。 季童不敢松手，怕他又忽然不告而别。憋了两个多月的话，太多的问题一鼓作气全爆发出来。这些天我总是做梦，梦到山、树林、马，还有一个人。我还在梦里看到了你，年轻的时候。总有一个声音好像在召唤我，你知不知道阿芝是谁？ 是你给我托梦吗？ 不是。 总出现在我梦里的那个人就是你，对不对？一定是有原因的，上辈子或是上上辈子是亲人朋友或者是别的什么关系。 梦就是梦，你不要多想，你应该一心学习，而不是总想着这些事。